谁为你而死守？是谁为你而泪流？是我。谁为你而争斗？是谁为你而担忧？是我。谁为你而死守？是谁为你而泪流？是我。

在乎我，在他心深处我是特别的，所以我总相信有一天他会说爱我。我想我错了，他不爱我才舍得爱你，他不爱我才能愿望去拥有我，不爱我才忘了心疼我，我做再多也无法令他感动。

大提琴，安静的久久的，我想你已表现得非常明白，我懂我也知道你又舍不得、哦、你说你也会难过，我不相信，牵着你背着我也只是曾经，希望他是真的比我还要爱你，我才会比自己恨。

来的那么的狂野，不管经过多少的错觉，爱情留下的余味依然这么浓烈。亲爱的，你是否也在等着呢？我找回遗失的安全感、亲爱的，你家的路怎会越开失去了方向感、亲爱的，你是否也在等着那一天，心的距离能缩短， 让我给你安全感。

手，等时间经过，告诉自己别融化坚持的理由。到底是爱情怎么煽动的风雨天空，该怎么沉默，该怎么嘶吼，才能让一切好受。我不是英雄，在决定爱以后，我的心只被一个人左右。我不是英雄，在黑夜的天空，寂寞在逼我自左右。我不是英雄，在黑夜的天空，寂寞在逼我自首。我不是英雄，在决定爱以后，